現咗一個排長龍嘅情況啊。今日啲傳媒咧都係試過尋日用至方便嘅方法咧去到登記消費券啦。咁啊曾經出現過超過600,000人輪候嘅情況，輪候嘅時間咧講緊係2小時嘅。咁就算咧講即係尋日嘅時間啦，有啲人係成功入到去至方便嘅界面都好啦，嗰個系統咧都持續顯示住網絡異常啊，就唔能夠用到呢個至方便嘅認證身份。咁所以咧，可能有啲人如果尋日真係用至方便想登記消費券嘅話咧，等咗好耐咧都未等到啦嚇。 啊，咁但係調翻轉，因為有一啲嘅人士就講啦，如果佢哋唔係用至方便嗰個界面咧入去咧，用另外一個界面入去咧，就相對係比較暢順嘅。甚至即係我聽過有一啲嘅人士講咧，如果佢入去唔係用至方便嘅界面啦，咁大概其實5分鐘左右咧已經係搞掂咗噶啦。不過咧，佢就要去到今日咧先至可以收到嗰個電話嘅確認短信啦。咁其實關於網絡擠塞嗰個問題咧，其實今朝早政府嗰方面咧，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咧，佢哋都係解釋過嘅。佢哋就係話，因為應該有啲咧唔係至方便嘅用戶啦，咁佢哋咧就用咗至方便嘅界面。咁於是咧，佢入到去嘅時候咧，就係去到一個位啊，要佢入翻個至方便嗰度就坐住咗啦。因為佢本來就應該要再叫做即係掃描咧一個 QR code 咧，然之後再俾翻啲嘅資料落去啊嘛。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唔係至方便嘅用戶啦，咁於是就晾咗喺嗰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就順勢喺尋日嘅情況之下咧就登記埋咧至方便嘅系統，咁所以亦都令到咧至方便嘅用戶嘅人數咧亦都係因此而增加咗嘅。咁不過咧，除咗係呢個擠塞之外咧，喺個認證嗰方面啊，亦都係造成咗一啲嘅問題，譬如係即係有一啲要用圖片啊去點選翻某啲嘅認證啊等等咧，都有唔少嘅意見出咗嚟，話覺得唔係好方便噃。 係啊，因為咧其實如果大家做過一啲網絡登記帳戶都好啦，可能大家都試過咧係要係有一個嘅一紮嘅圖片之中揀選某一啲嘅物件出嚟，咁嗰個作用咧就係去到認證你咧就並不是一個機械人，你係一個人類嚟嘅。咁所以你係憑肉眼咧可以判斷到邊啲圖片咧係屬於即係指定嘅一啲物件，咁所以咧其實就有呢個認證嘅一個圖片選擇題咧，都令到某啲人咧就可能係要去登記至方便登記呢個消費券咧，都出現咗啲困難。如果大家講試過嘅話咧，可能有啲題目咧都比較難一啲嘅，因為 咁同埋因為咧呢個嘅用圖片認證嘅方法咧，其實你係要連續做3次嘅，咁於是咧就結果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即係佢雖然都係用電子登記啦，咁但可能唔係太熟於個程序啦，就出現一啲嘅問題喺度。咁其實今朝早咧，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嗰方面嘅即係人員咧，亦都話由於呢個本身就係 Google 嘅一個規定嚟嘅，但係佢哋都會睇一睇咧，究竟係唔係即係可以減省到3次嗰個嘅次數咧嚇。咁但係就算佢哋做咗呢一啲嘅調節之後咧，對於一啲有視像嘅人士咧，仍然系构成其他不便喎。又 系啊，因为咧，其实寻日喺做呢个电子登记嘅时候咧，都曾经出现过咧，因为一啲视障人士咧去网页度登记嘅时候咧，佢可能会启动一个做法咧，就系用一个语音系统去到咧，就系读嗰个嘅网页咧俾自己听啊。咁但系咧，就寻日有一个状况咧，就系有不断嗰个网页咧就读翻一啲嘅数字啊、倒数咁样，咁都令到呢啲视障人士咧要去到用语音方法读嗰个网页咧，出现咗困难。咁不过咧，后来咧就系政府都留意到个问题咧，修正翻。 咁但系对于即系视障人士嚟讲咧，佢哋都仲觉得有一啲嘅地方咧比较不便嘅，因为佢正如头先阿陆宇光都有讲过啦，本身你用呢个系统咧就要用一啲嘅图片认证噶嘛，咁但系视障人士咧，其实佢就要用一个语音嚟去做认证嘅，咁但系由于嗰个系一个英语啦，咁所以亦都造成咗咧另一啲嘅障碍嘅。嗱，针对咧，其实头先咧上述即系种种嘅问题啦，有一啲咧就即刻改善咗嘅，譬如就系头先你提到针对视障人士佢。不斷去提醒他們剩餘時間即是構成滋擾的東西就是他們晏晝昨日的晏晝已經調節了了。另外一個他們也調節了就是將至方便和非至方便用戶的擺法是調回轉的，就是非至方便就先走了，跟著就至方便才走後，就令到大家不會一篤進去就會一揀就揀了這個至方便的界面，這些都是他們調節的。不過他們也說會再做另外一些 調節啦，包括咗頭先嗰個即係證明你我不是機械人咧，係咪真係要搭三次嗰個嘅圖片認證咧嚇？咁佢哋又會睇下可唔可以研究下，係咪可以減少啦，同埋會唔會係延長嗰個嘅登記時間啦咁樣？咁嗱，當然即係針對種種嘅問題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其實咧我可能用書面登記咧就更加方便。咁不過亦都留意住啦，即係政府亦都話咧，不斷去呼籲市民啊，唔需要咧喺頭嗰兩日登記嘅，其實你只要咧喺今個月17號或之前咧完成電子登記都可以在8月1日收到首期的消費券。不知道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自己呢已經登記了這個電子消費券沒有？如果你登記了的時候，不如又跟我們講講你昨天登記的經驗到底是怎樣呢？當然如果你登記了之後你都想說跟著怎樣去用那些消費券呢，因為不同的地方都有推出不同的優惠嘛，你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和我们讲讲这些情况。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5日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致辞时说，国安法只是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绝大多数市民的人权和自由，包括新闻和集会自由，不受影响。 过去一年大家都知道公众集会活动不能够举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情况和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是一样，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此借题发挥胡乱批评。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就说，港区国安法是维护香港整体利益的定海神针，但是反中联港分子仍未死心。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美化暴力行为，有的团体和个人还披着法律专业的外衣从事乱港活动，还有外部势力肆意妄为干预香港事务，这些都说明全面落实好香港国安法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晏昼两点半，5000元电子消费券开始接受申请。消委会目前收到3宗有关消费券的投诉，呼吁市民要精明消费。总干事黄凤娴： 做生意就好想吃头啖汤，咁当然好希望咧就尽快攞咗啲客先啦。咁呢个系可以理解嘅，但反而咧喺呢一度咧，我哋又要提醒消费者啦，因为其实你自己未决定拣选咩平台，咁如果已经跳咗落某一个嘅优惠嗰度嘅话咧，可能咧就将你自己嗰个嘅选择同埋嗰个弹性咧就会限制咗。 3点，本港新增1宗新型肺炎确诊嘅输入个案，患者由英国抵港。另外，早前確診的紅茶館酒店清潔女工的個案，經基因排除之後，當局修正為輸入個案有關聯。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今日直播室有陈燕平和陆宇光在这里。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不知道你登记了没有？你登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的情况呢？又或者有什么的观察呢？譬如有些人就说昨天都轮候了很久，有一个大塞车的情形，你自己又是怎样呢？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和我们谈谈的。其实在电子消费券的登记上面也有不少的地区人士，包括区议员，也有立法会议员，就落到区那里帮市民做登记。那他们收集到市民的观察又是怎样呢？电话旁边即刻请来就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柯创成。柯创成你好。 柯创成你好。 是啊，陈燕平、陆宇光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好，不如先跟我们讲讲，你有没有收到一些街坊或者市民的反映呢？在个登记流程如果用电子方法去做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其实昨日第一日推出呢电子登记呢是个反应非常之好的。我哋都特别呢全港呢不同地方呢都开始有啲服务站啦或者啲义办呢都提供服务就帮市民呢不论填实体表又好或者呢就是做网上登记都好嘅。咁其实我哋喺过程入面呢有几个服位呢都想即係喺个机会分享嘅。第一个就係个智方面塞车啦。因为大家明白其实智方面嗰个功能呢可能未必能够可以好短时间容纳咁多嘅数。咁所以智方面嗰个塞车呢就係、是、令到我哋就算实际去登记嘅话都好呢都係等一段时间嘅。咁但我哋就用另一个方法啦透过网上登记即係如果佢係以前曾经攞过10,000元佢记得佢嘅电话号码或者银行户口嘅话呢咁就最快1分钟试过整可以係成功登记㗎啦。咁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服位呢就係、是、关于嗰个认证嘅问题。我不是机器人嘅认证。我哋明白嘅即係政府希望係做好个保安嘅工作。咁喺认证过程入面呢就真心话其实就难过考试嘅。即係佢交通灯要你选取啊单车啊水龙头啊呢啲咁嘅图案呢喺呢个我不是机器人呢个验证方面呢都系用咗好长嘅时间嘅。咁呢个就我哋第二个昨日喺登记上面遇到困难啦。咁第三个呢就係、是、万一嗰位嘅街坊或者嗰个市民佢唔记得咗佢以前攞10,000元嘅户口、或者佢嗰个手提电话佢可能以前系唔系呢个号码嘅话呢佢要重新上载嗰啲资料呢咁呢个另外一个服位呢就係、是、佢要喺稍后即係我登记完之后24小时之后呢先可以上载嗰个身份证个文件上去嘅。咁呢个亦都系令到呢我哋今朝早呢我哋喺办事处呢就好多同事要再 call 返嗰位街坊落到嚟帮佢做呢个动作。咁其实呢几个位呢我觉得即係政府喺呢度方可以都諗下点样去做一啲优化啦。咁但係其实整体呢嗰、那个嘅电子登记过程入面呢如果个市民佢系记得10,000元个户口记得个电话号码后面嗰四个数字咁其实就我哋试过即係1分钟都唔使咧，就可以成功登记。咁另外咧，都有一部分嘅老友记咧，长者咧，佢就都系觉得，虽然迟一个月攞到呢个消费券啦，但系佢都系中用实体登记嘅。咁实体登记我亦都有帮佢系填表啦，咁亦都帮佢系影印身份证副本啦，咁亦都请佢交翻去邮局或者系相关嘅一啲嘅接收表格嘅银行。咁睇嚟，其实我哋琴日运作咗一日。到今朝早我哋个办公室都系大排长龙啦，咁啲街坊都系希望你能够帮佢手做，咁个过程入面整体呢我觉得今次呢都系畅顺同埋可以系好便捷咁样帮市民做到呢个好嘢咯。 柯创成啊，都你头先都讲呢话部分嘅市民都会选择用书面登记啦，咁书面登记又有冇啲咩嘅问题你哋都发现到呢？因为个表格呢都其中有一个栏目呢就是、要求去声明呢就自己在港居住，就系讲话连续24个月咧，就系冇唔喺香港吓，即系都喺香港啦。咁呢啲问题对于市民嚟讲，又系咪回答有冇难度咧？ 嗱，我哋琴日嘅实质测试到今日去帮啲市民填咧，其实呢个位就冇乜太大嘅难度嘅。因为嚟搵亲我哋嘅朋友咧，可能佢都真系符合呢个条件嘅。咁我亦都即系逐个条件问佢啦。咁希望佢咧能够自己去作出一个叫做选项咁样样咯。 咁其实同佢哋譬如去解释呢一张表点样去填法呢，因为都有好几难㗎嘛，除咗头先陆宇光讲到嘅嗰个声明部分啦，咁下低又有呢总共係8点嘅登记人声明及承诺啊等等，咁其实你都要解释咗然之后先至可以叫嗰一位嘅朋友签名㗎嘛。按你哋嘅经验大概係用几耐时间先至可以做到一张表嘅登记呢？ 如果一个正常的登记呢那位市民他是好即是好灵巧啦，即是口齿伶俐，以至乎到他是个接收信即是比较快的话呢，其实我们约莫都是用了不用3分钟呢就处理到。因为我们其实琴日呢对至乎今日呢我们都开了很多不同的counter啦，就让他们登记，咁等他们都可以掌握在整个表格上面先即是叫他签名咁样咯。 除咗你头先讲嗰啲服位咧，我想问，即系你觉得有冇边啲地方佢哋喺成个嘅登记计划上面咧需要改善？譬如嗰个嘅登记日期啊等等咧，需唔需要作一啲适度嘅调节咧？ 我其实昨日都是第一日登记啦，就到今朝九点为止呢有240万的市民就透过电子递交表格呢，我觉得政府要密切留意那个情况的。咁如果个情况真是理想的话，咁我觉得就可以是尽快可以将个消费券发放给市民啦。咁如果真是在往后有啲乜嘢情况是出现咗嘅，咁我想他都要适当去作出一个评估同埋酌情的处理啦。 咁但係總觀，其實我哋琴日都話俾市民聽，其實我哋就無需要一窩蜂去登記嘅，即係就算你琴日第一日登記，或者第二、第三、第四日登記之後都好咧，你都係八月一號咧先到第一期嘅消費券嘅。咁睇嚟，我哋地區譬如九龍東、觀塘同埋黃大仙為例咧，其實普遍市民佢係開心嘅，但係佢都冇一窩蜂咁嚟同我哋做登記咯。 嗯，其实咧登记消费券嘅市民咧都要拣埋咧佢究竟用边个平台咧去到攞呢个电子消费券啦。咁你知啦，即系唔同嘅平台都有唔同人嘅用户啦。咁你哋去解释俾啲市民听嘅时候，其实有冇难度咧？同埋即系八达通又零零舍舍又会有三期发放咁呢啲系咪都解释得比清楚俾啲市民听噶？ 其實我哋琴日就用漢圖識字嘅，因為我哋就通常就係先問咗個市民，佢用邊一個嘅支付系統，咁咧佢自己小心揀啦。因為我哋琴日同埋今朝嘅即係實際經驗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大部分市民咧佢都係選擇八達通嘅。咁另外就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都有少部分。咁但係我哋都即係話俾佢聽，每一個嘅支付系統，我都有份單張話俾佢聽咧，佢嗰個接收嘅期數啦。咁但係普遍即係我哋可能接觸嘅市民係一啲未必係好完全掌握電子支付嘅一啲嘅市民啦。咁所以佢都會係用八達通為主咯。 嗯，好啊，多谢晒你安重成倾到呢一度， 唔该 你。安重成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不过咧，陆宇光讲到话拣啲咩平台做登记咧，作为接收款项咧，我谂有啲精明嘅消费者咧，就可能会睇睇佢究竟有啲咩优惠先。 因为而家咧各个平台为咗抢呢个消费券嘅生意咧，都各出奇谋啊，就推出好多优惠啊，甚至系抽奖咧，都谂住吸客啊。咁呢期咧，我谂大家都可能会都仔细咁睇下各大传媒整理嗰啲懒人包啊，优惠一揽啊，就睇下边个平台咧就最多优惠着数啦吓。 咁啊，当然啦，即系嗱，你有啲咩观察咧？不如喺五点半新闻之后讲讲你嘅观察啦。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会喺听日朝早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现时位于吕宋东北嘅热带低气压正系横过吕宋海峡，并会喺听日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其环流较细小，会主要为中国东南部带嚟狂风骤雨。另外，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会有所发展，并喺听日移向海南岛一带，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1号有人涉嫌用刀吉向警员之后自杀，初步调查发现是孤狼式恐怖袭击，但有人误导同荼毒市民，尝试美化同英雄化这些行为，将责任推给警方，必须严正谴责。邓炳强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上致辞，说本港面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挑战，包括本土恐怖主义的潜伏。他说由黑暴至今有超过20宗涉及爆炸品、枪械和子弹的案件，本港更加要防范自我激化的人士，他们表面正常，突然变成孤狼，做出恐怖行为，导致严重死伤。他又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警方拘捕超过110人，成功打击大部分严重危害国安的犯罪活动。香港国安法有强大的震慑力，参与勾结与外部势力联盟的人士纷纷退场解散组织，亦都有人潜逃外国。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香港国安法保障人权并维护法治，但新闻从业员和其他人一样有义务遵守所有法律。郑若骅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人权法案的案例确立负责任新闻作业原则概念，新闻从业员要按原则真诚行事，提供准确可靠资讯，才可以获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保障，而报章出版人和编辑亦都要遵从新闻活动中的特别责任和义务。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罪制定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免受外部勢力干涉，並不針對不影響香港機構和個人和外地的正常接觸，例如學術交流和商業交易等，但在港機構和個人不應該配合外國實施針對中國或香港的制裁或者其他敵對的行為。上星期確診新型肺炎的盧森堡首相貝泰爾入院接受治療。政府官員說貝泰爾在當地星期日入院，目前正是接受觀察和醫學評估，形容屬於預防性質。48歲的貝泰爾上個月24號至25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歐盟領導人夏季峰會，幾日之後確診，出現發燒和頭痛等的輕微症狀，要自我隔離10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温芝劳街中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但系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就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芝劳街的中线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的横龙街和德士古道，以及是荃青交汇处较早前的交通繁忙，而家大的交通就回复正常了。咁喺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国瑞路。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在兆安苑對開。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旺角的聯運街因為爆水管，現在近住拔街的一段聯運街快線仍然是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車公廟路車公廟去馬鞍山，以及昂船洲大橋落斜去長沙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其實陸宇光，即係我哋講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嘅平台，其實有四個嘅喎。即係雖然八達通係最受歡迎啫，但係仲有另外三個。 除咗八達通之外咧，就仲有三個，就包括係 Alipay Hong Kong 啦，即係支付寶香港啦，有 WeChat Pay 啦，即係微信支付啦，仲有 Tap and Go 拍住相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咧選擇咧，就係從呢四個電子平台之中選擇咧，你想登記消費券嘅一個平台。 噶。咁而其中咧，头先讲嗰三个嘅平台咧，都系分两期去到发放，第一期咧就2000蚊，第二期咧就3000蚊。至于八达通咧，就分三期吓，2000、2000、1000咁样发放噶噃。 嗯吓，咁啊，不过留意嗰个登记嘅期限啦。如果你系喺7月17号之前咧，系利用头先所讲嘅嗰三个嘅电子平台，即系八达通以外啊，另外嗰三个电子平台咧，完成电子登记咧，都系可以喺8月1号，其实八达通都系嘅。7月17号之前你完成电子登记咧，就可以喺8月1号咧攞到第一期嘅消费券。咁然之后如果你喺7月18号到8月14号完成电子登记或者系书面登记咧，就可以喺9月1号咧系攞到咧呢个嘅消费券噶啦。咁当然就系八达通咧，你如果要攞第三期咧，仲有一个规定啦，就系你必须要喺12月应该咁讲，你其实咧就需要咧系用晒嗰4000蚊嘅两期嘅消费券嘅金额咧，然之后先至可以攞到咧剩余嗰1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嘅。咁至于书面嘅方面啦，咁就其实寻日咧就开始派表啦，咁你亦都可以喺网上面咧得下载嗰张嘅书面表格嘅。咁但系今日开始咧先至系正式一个收表嘅日期嘅，收表咧书面登记就会收到去8月14号啦。咁你系可以咧填妥表格啦，连同身份证副本啦，喺办公时间之内咧交翻去任何一间嘅邮局啦，又或者系5间指定银行嘅收集商，包括咗系中银香港啦、东亚啦、恒生啦、汇丰啦，同埋渣打嘅指定分行嘅。不过咧，头先阿吕光我哋都倾到啦，就系用电子登记嘅时候咧，喺嗰个叫做我不是机械人啊，嗰个认证上面咧，其实都花咗唔少时间啊。但系咧，整个嘅登记程序咧，只系得30分钟嘅啫。咁啊，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嘅代表咧，佢哋黄鹤龄啊，今朝早佢就话啦，其实本来曾经考虑咧，将个登记时间咧设定为45分钟噶，但系担心咧啲市民会以为咧个程序复杂，因此咧就定咗系30分钟。咁但系佢哋都会研究咧延长个登记时间嘅，咁同埋都话啦，要做多啲宣传教育啦，等市民咧清晰嗰个登记程序。咁因为就算系财政司司长嘅陈茂波啦，佢寻日都喺个网志嗰度咧有讲到噶，就系话呢个电子消费券咧系涉及700多万嘅市民、10多万嘅商户，大家都喺度试紧一啲新安排，咁所以咧喺过程之中咧，唔同嘅环节或者需要咧多啲嘅解说嘅吓。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不如打电话嚟讲讲你嘅一啲嘅经历啦。有陈先生，你好，陈生， 陈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有咩睇法？ 我琴晚嗰个咧，我就用网上申请啦，我就唔系用智安心嗰个嘅，我系用另外嗰个嘅。 即 系方便嗰、那个嗱，咁咧嗰个咧入名啊、入身份证啊，或者入八达通咁啊，好快。 嗯、 但系咧，你每譬如我第一版入完名、入完身份证号码，跟住叫我确认咧，确认之前要拣我不是机械人。 嗯、 跟住咧，我如果啲人喺电话嗰度咧睇我不是机械人嗰啲相咧，就好蒙嘅。我揾个大啲荧光幕嘅 pad 底咧，都系好蒙嘅。仲、 嗯、 要啊，你咁啱好彩睇下要你拣咩啫。如果揀红绿灯啊，揀单车啊，嗰啲啊好好彩咋喎。你叫你揀汽车啊，或者揀十字路口就死啦。 或者是有些叫做过路设施啊，因为以前你去登记其他都会有咁嘅同样经历 㗎。 有啲 系执呢，我是机械人呢个呢，佢系用政府呢用咗一个最蠢嗰、那个。因为呢呢、這个系 Yahoo 俾啲客问问题去。总公司问 Yahoo 问题，跟住先至用嘅呢只我接驳不自己 啊， 因为另外有 呢个 系啊，唔系啊 ，Yahoo 都系噶， 哦，即系唔同都系啦，系啦， 系啦，咁咧，因为我不自己人，其实有一种咧，佢俾一扎数字同英文字俾你，就写到古古怪怪咁样，就叫你喺下低入翻，譬如上嗰个 A 字，你啊睇下下低入翻个 A 字咧，嗰、那个就最容易嘅， 哦， 同埋咧，你每拣一版，每入完一版到第二版啦。其实叫我之前系用边个户口噶，跟住你系咪有想拣八达通嘅，跟住入翻 number， 入完之后又拣我不是机械人， 嗯、 又拣完先至可以下一步，跟住佢出一个 summary 俾你，嗱你以上入嘅资料系咪正确啦？系正确噶，跟住就 confirm， 但系 confirm 之前又要拣我不是机械人。 嗯，咁 不如你最拉尾，你最拉尾，不如我不是机械人咪仲好，因为最拉尾我睇到我之前入啲嘢。入啲咩資料正唔正確，正唔正確？ 跟住 confirm 你先至係啊嘛。你之前入嗰啲資料又要我揀我筆試機械，但係最撚尾出版 summary 俾我，又要揀我筆試機械。我只係揀我筆試機械，只係睇嗰啲相，我嗰度只係 total 揀咗我一路隔離右邊有個倒數計㗎嘛，好似炸彈咁樣騰落㗎嘛。我只係揀圖啊，我只係揀圖，我都嘥咗五分幾鐘。 明啊，明啊，多謝曬啊，陳先生，其實都講得好仔細啦，佢尋日嘅經歷啦。咁不過咧，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嘅代表啊，黃鶴玲，佢就話咧，即係呢個嘅三次認證嘅程序咧，佢哋都會研究一下嘅，係咪減少咧回答問題嘅數量？不過陸宇光其實可能咧都有一個位置咧會考起啲登記嘅市民嘅，大家係咪真係記得你上次攞嗰個現金派發計劃嘅時候啊？你是用了哪个银行户口呢？因为有很多人当时可能是看着哪个的银行提供最多的优惠，他就去用那个申请的嘛。那个未必一定是他常用的账户来的。所以这个都可能是一个大家要考你記憶啦，同埋要撞嘅一個位嚟嘅喎。 嗱，今次咧去登記領取呢個電子消費券咧，咁如果你之前係登記過呢個現金發放計劃嘅咧，今次咧就要提供翻你收款銀行帳戶號碼嘅最後五位數字啊。吓，咁变咗咧，你就要预备翻呢一个嘅户口嘅最尾嗰五个数字咧喺手咧，先至走去登记啦。咁可能都系要花啲，即系要揾翻阿国京上次系用边个户口嚟攞呢个现金发放嘅咧，咁都系要花啲功夫噶。 啊，应该咁讲啦，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咧去做登记咧，其实就相对会比较快嘅。 系， 咁就即系会冇咁复杂啦。咁但系如果你唔记得咧，就都走多啲程序咧，都冇话唔得嘅。有阿方先生喺度，方生你好。 系，我今日攞咗个表格咧，我而家有个问题，必须要电台同我问清楚啊！呢、這个政府啊，如果佢话用八达通入咗钱，政府投2000蚊，唔可以买物，一拎嚟消费，买咗物品唔可以退换，亦都唔可以折现。譬如我买金色，我2000蚊买咗金色，嗰件物件系我噶咯，咁我系咪绝对永远以后都不能够将呢件金色卖翻俾金行啊？因为佢话不准自然系永远啦，定暂时啦，定点样咧？呢、這个法例要好多老人家买咗金色，即系我自然嗰时系咪触犯法例咧？将呢笔消费券买咗金色，我呢、這个攞晒5000蚊之后，我将佢折现翻卖翻俾金行，系咪犯法咧？呢、這个好重要嘅话，啲老人家中意买金色噶嘛？ 嗯，有冇其他嘅一啲嘅购物选择啊？ 唔系啊，我净系纯粹讲法例啫，你必须政府要讲清楚嘛。你话唔可以折现啲物件，又唔可以退换。咁我老人家买咗件物件，用消费券买咗个金色，系佢穷起上嚟嘅，即系讲唔讲我自己穷起上嚟，都啲现金色永远都唔可以退现，唔可以折现，否则系犯法喎。照政府咁嘅公布，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多谢晒，明白阿方先生嘅问题啊。不过呢度就涉及到一啲比较复杂嘅问题啦。但系最主要当初点解要咁做嘅时候就唔想。想即系变相就做咗一个节俭啦，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嗰个消费券一啲条款咧都讲明话系只可以用喺本地消费，就唔可以兑现或者作其他用途噶。咁如果咧真系有人系涉及造假欺诈咧，有可能触犯法例，的确咧有咁样写喺呢个网页嘅一啲指引上面噶。 咁不过方先生嘅问题就应该系讲紧咧嗰个期限嗰样嘢啦，即系如果我买咗啲嘢，我唔系即时去到即系节俭。咁样，咁但系我可能系喺一段时间，甚至系唔知过咗几年之后先至节俭，咁呢个有冇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吓，咁多谢晒阿方先生嘅一啲嘅提问先啊。不过相信咧，关于呢个问题都要政府相关嘅部门咧再答翻你啊。我哋电话旁边咧，不如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因为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就唔同嘅商户咧，或者系唔同嘅商场啊，都因应住今次嘅电子消费券计划咧，而推出不同嘅优惠嘅。譬如有一啲就系话，如果你系即系登记咗啦，咁然之后你个消费达到几多钱咧，咁你又可以赚到一啲嘅增值额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话你做咗一啲嘅消费啦，咁就可以咧去攞翻。买满几多咧，又可以送翻几多嘅购物消费券俾你啦。咁甚至有一啲嘅商场就话咧，你其实咧用某啲嘅电子平台，你唔使消费添啊，你就已经咧可以去嗰啲嘅商场咧免费换 領咧某個金額嘅購物消費券一次。咁其實睇起上嚟就好似好吸引啦。咁但係當中大家去用嘅時候，要留意啲乜嘢嘢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啦。黃鳳賢你好， 你好陳燕平，你好盧宇光。 係嚇，嗱今日咧，你哋都同新聞界講過啦，你哋嘅一啲嘅少少嘅觀察啦。咁快已經有一啲相關嘅個案出現嘅，尋日先至開始做登記嘅啫喎，點解會咁嘅？ 其實因為咧，其實大家知道有呢一個電子消費券嗰陣時咧，好多商户咧已經摩拳擦掌噶啦，就係、是、已經推出咗好多叫早鳥優惠啊，我哋叫 early bird。咁咧就你可以喺某一個日期之前，你已經係登記咗。或者是承諾呢就是用呢個電子消費券，當你收到電子消費券之後呢再去畀錢嘅話呢，咁其實呢就已經係可以享有到某一啲嘅優惠。咁所以呢喺啱啱出台之後呢，啱啱開始登記㗎嘛，咁我哋之前呢都已經收到一啲零碎嘅投訴嘅個案。咁所以呢就因為我哋睇到呢而家坊間呢其實大家都鋪天蓋地咁樣做緊宣傳㗎啦。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日子、唔同嘅期限、唔同嘅平台同唔同嘅商場或者係商户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有啲係平台自己出嘅，有啲呢就同唔同嘅商户，就算係同一個商場都好啦，可能同唔同嘅支付平台去都有唔同嘅優惠去推出。咁所以呢我哋都會覺得呢對個消費者嚟講呢可以講話都會幾混亂下嘅。咁所以我哋特登咧就做咗个简单嘅八大温馨提示，希望咧等个消费者可以有一啲嘅参考嘅资料，当佢哋揀嗰阵时应该点样去揀咯。 系，咁有冇话都收到一啲投诉咧？就系关于呢啲嘅所谓早鸟优惠咧？咁究竟而家大家用消费券嘅时候有冇出现啲咩嘅问题咧？ 而家主要咧就系我哋睇到一啲早鸟优惠咧，因为个都系有两个就牵涉到呢一个电信嘅服务啦，一个咧就系佢谂住喺一个商户嘅平台嗰度咧去买一个心仪嘅产品，咁咧又问咗佢嗰个嘅网上边即系打电话问咗啦，跟住然后咧亦都系亲自去嗰个铺头嗰度咧即系一个零售点啦，都问咗，咁都系话俾佢听咧，佢可以喺网上边咧去买到佢嗰个心仪嘅产品，咁但系点知咧，当佢做咗呢个早鸟优惠之后咧。咁又發現呢後尾再確定嗰陣時呢就原來唔係包含咗可以買嘅嗰、那個產品系列嗰度。咁所以佢又覺得呢有少少唔公平啦。咁再去問咁我可唔可以取消啊，咁點知個平台又話返俾佢聽呢就唔可以喎、啊、你可能喺一年裡面呢你再用你嘅電子消費券買其他嘢啦。咁佢又覺得好唔公平啦，咁佢覺得應該可能有少少誤導之嫌，咁所以呢就作出咗個投訴。 個商户都可能解釋得唔清楚喎、啊、係吧。 我諗都係嘅，因為其實呢我哋會擔心嘅呢就係因為大家都好心急去攞到個市場攞到個生意，因為一定要早啲登記同埋可以令到個消費者去承諾去用佢個電子消費券㗎嘛。咁所以呢可能呢當你推出個優惠嗰陣時呢諗又未得諗得咁仔細。第二呢就係你個職員啦、員工啦同埋你個配套上面呢可能是未做得完善的话呢咁就好容易引起争议的啦。咁第二个个案呢都是同一情况，因为佢有个早鸟优惠呢就是一啲嘅电信计划，即係电话嘅手提电话嗰个计划啦。咁但係点知呢就係、是、当佢再启动咗服务之后去网上面睇返自己嘅户口呢，发现佢嗰个推广优惠里面嗰个数据嗰个量呢就同佢而家喺网上面自己嘅户口睇到个量呢就差咗好多。咁所以呢咁佢梗係作出投诉啦，咁而呢嗰、那个电信商呢亦都係话俾佢听呢可能係个系统出现咗问题啦，但点知隔咗好耐呢都未搞得掂，咁所以好担心呢就会唔会俾人误导咗呢，咁所以都去返我哋嗰度投诉囉。 即係佢意思係咪话即係佢用电子消费券呢所买嘅嗰个数据呢比起佢原本嘅计划嗰个数据呢係少咗 呀？佢应该话推广嗰陣时呢嗰、那个数据嗰个量呢係好大嘅，即係好吸引嘅。但点知当佢买咗啦，跟住然后再睇，因为好多时自己网上面有个账户㗎嘛，再去睇返嗰陣时呢比佢原本买嗰陣时少咗。即係比佢推广优惠係少咗。咁所以呢佢就觉得咦会唔会有嘢唔妥呢，咁就问咗嗰陣时，咁佢哋又话系统出错，咁要系统出错咁耐未搞得掂，会唔会令到自己即係蚀底咗呢，咁所以就嚟消委会投诉囉。 咁但係关于譬如第二个嗰个个案呢，因为比较特别喎，因为根本就同佢所声称嘅嗰个数据嘅量呢係不符㗎嘛，係咪呀？ 係啦，就因为佢喺网上面睇自己嘅户口 即通常都会罗列翻你究竟系买咗几多数据噶嘛。咁但系咧就个 number 唔同啦，即系好明显就系推广嗰阵时大好多啦，因为好吸引啊嘛。咁但系到自己真真正正喺你自己户口里面嘅就冇咁多。咁同埋亦都有一啲以前话唔需要收嘅附加费，佢系会收咗嘅。咁所以佢就会觉得会唔会根本系已经系有误导嘅成分，就所以投诉咯。 但系针对譬如头先你所讲第二嗰个个案咧，可以点样去跟进啦？ 而家其实我哋跟进紧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其实个客咧就最紧要就希望攞翻足自己嘅数据嘅啫，因为佢个优惠好吸引啊嘛。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都同相关嘅电信商系处理紧。 另外我想问，即系你哋对于消费者咧，去决定拣边个嘅平台咧，有冇啲乜嘢地方你哋提佢哋要特别留意嘅咧？因为而家基本上有唔少嘅电子登记嗰啲平台咧，即系嗰几个平台啦，其实都同唔同嘅商户咧做咗一啲嘅联系啊。譬如有啲就特别可能针对住旅游啦，有啲又针对住咧其他嘅，譬如电子消费啊等等啦。咁你哋有啲乜嘢 tips 俾消费者，佢要决定去用边一个平台做登记嘅时候，应该要留意啲咩嘢咧？ 有几个重点嘅。咁首先咧，第一，大家就千祈唔好心急，因为咧个登记期限咧就系有时间嘅。第一。即係最短嘅就係17號啦，今個月17號啦。咁但係就算你錯過咗17號咧，都仲有多一個月俾你去處理呢一個登記嘅。咁反而咧，就大家應該要留意嘅咧，就係自己本身嗰個消費同埋個支付嗰個習慣。因為若果你已經係有一啲諗法，究竟我點樣去用呢個電子消費券嘅話咧，咁其實你就要揾翻相關嘅支付平台係真係會收你嗰個消費嗰個嘅目的嘅平台咧，先至好用。咁呢一個咧就非常之緊要嘅。咁第二咧就譬如有啲支付嘅習慣啦，根本可能你譬如話長者咁樣，佢唔係咁習慣去用一啲電子支付平台嘅，咁可能咧就未必佢應該係揀嗰一種啦，可能就會揀翻一個最傳統嘅就會比較好啲啦。咁所以咧個消費同埋支付習慣咧係一個最基本嘅。咁第二啦，就算你已經諗過呢樣嘢之後咧，咁你就要考慮翻下嗰個平台嗰個覆蓋率啦。同埋使用條款點解呢？因為頭先都講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咁若果你已經心儀咗某一個嘅商户，我係諗住喺嗰度使錢嘅話，咁但係原來根本唔收某一個嘅支付工具嘅話咧，咁又唔得嘅喎。咁所以咧，呢個商户關係咧就一定要睇清楚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最緊要咧就係、是、當你去查詢嗰啲優惠嗰陣時咧，千祈唔好信一啲口頭嘅承諾，你一定要。即系一定要白紙黑字，記清楚，咁然後再檢視清楚、問清楚咧，先好鎖定嗰個平台。咁而最嬲尾一句咧，就真係要提醒一下啲有需要人士啦，譬如啲老人家啦，因為可能佢哋唔係咁咁專長喺網上面自己做登記，咁亦都唔想用呢、这、一個寄信咁煩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揾一人揾其他啲人去幫你嘅話咧，一定要揾啲真係可靠嘅人去幫你，因為裡面牽涉嘅個人私隱資料咧，都係非常之多嘅。 嗯，黃鳳霞，我想問一下咧，你有冇見到一啲商户咧，就係、是推出一啲消費券嘅一啲計劃，可能係攞曬5000蚊嘅咧？因為其實而家啲消費券嘅發放咧係分期嘅，最少都分兩期啦。咁有冇啲商户係即係一次過就推出一啲5000蚊嘅消費套餐嘅咧？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消費者想用消費券嚟到買購物券嘅話，有啲咩嘅要留意嘅咧？ 其實我哋都已經發現咗好多咧，一次過使曬5000蚊嘅一啲嘅優惠㗎啦，譬如話電信嘅服務啊，甚至係一啲嘅連鎖嘅超市啊，都已經出咗呢一啲嘅優惠嘅。咁啊，有啲嘅預繳式消費咧，都有出呢一啲嘅優惠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哋都要提醒個消費者咧，其實呢一個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咧，唔係一次過俾大家嘅，佢係分階段發放㗎嘛。咁即係若果係有三個平台，譬如 Alipay、Tap and Go 同埋 WeChat Pay 咧，佢係第一期2000蚊，第二期3000蚊。咁所以如果你一次個承諾係俾5000蚊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問清楚咧係點樣付款啦。因為若果佢要一次過付，咁即係話你自己要墊資嘅咯噃。咁若果之後你唔可以用翻你嗰個第二期嘅嗰個電子消費券去補翻嘅話，咁變相你咪俾多3000蚊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同埋第二咧，就可能到時有好多其他嘅優惠咧，你可能諗下，哎呀，不如我想用另外一個。咁如果取消嗰陣時又得唔得咧？咁同埋有冇手續費咧？呢一啲大家都要留意。咁同埋咧，最後一句咧，就有好多消費者可能就諗住去買購物券，跟住然後自己慢慢使。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提醒一句咧，有多時有啲購物券，如果你換領或者買咗咧，可能佢一個限期咧係會比較短。 又或者有一些限制，一定要有一个最低的消费金额才可以用，还有用到多少张呢，咁都要留意嘅，咁呢啲都系一啲限制咯。 好多谢晒你，黄凤娴系消委会嘅总干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萧叔想同大家讲一啲咧，我哋比较容易忽略嘅英文发音嘅原则。而呢啲东西咧，虽然好似好细微咁啊，但系咧，如果我哋好能够掌握到咧，我哋讲英文听落去咧，会自然好多嘅。第一件事咧，就系一啲响音嘅缩短 ，OK， 一啲 vowel 嘅 shortening effect of 字尾嘅某一啲音，都一个字尾咧，或者一个音节嘅尾，系一啲所谓 voiceless 嘅 consonants。一啲我哋声带唔震动嘅声音，例如咩呢，例如 PTK 啦，例如 S 啦，例如 F 啦。咁呢啲咁嘅音嘅时候呢，我哋好多时候嗰个响音係会缩短咗嘅。咁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效果嚟㗎，我俾个例子嚟。譬如 BED 呢同 BET 呢，佢嗰呢两个字嘅分别呢係发音係好大嘅。最大嘅分别呢係在于佢嘅响音嘅长短。BED 呢我听到係bed bed bed bed， 我哋唔需要急停嘅，但系 bet 咧就系 bet bet bet， 听一次咯 ，bed 系 bed bed bed，bet 系 bet bet bet， 咁呢个系我哋一定要留意嘅，我哋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其实陆宇光头先啊，黄凤娴讲到咧，一啲嘅使用电子消费券嘅即系促销模式咧，都涉及一啲预缴式消费。 系啊，所以咧头先佢都忠告大家啦，要用呢啲嘅消费券，但系要做预缴式消费嘅时候，要问清楚个商户究竟点样俾钱法吓，咁啊之后有冇啲咩嘅条款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吓。 吓咁啊，留意啦。其实个电子消费券嘅登记期咧系去到8月14日嘅，大家可以慢慢登记啊。跟住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红磡漆咸道北的交通啦。漆咸道北去观塘之前，近住温思劳街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啊。漆咸道北去观塘温思劳街之前的意外事故清晒场，咁啊而家交通都是正常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很多车，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的，龙翔道龙尾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蚊跌20.5，美团287跌17，阿里巴巴206跌6，归创通桥首日新上市60，小米集团25.95跌2.5，盈富基金28.64跌1，药明生物138跌0.5，吉利汽车24.55升1.25，中国平安73.8跌1.1，金丰锂业124.8升13.2。五大升幅股份：酷令、常滋味、汇盈控股、美固科技控股、中国汽车内饰。五大跌幅股份：黄氏港建国际、亚洲资产、世大控股、基石控股、Nexion Tech。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8，日元110.8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5，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系报16,610，比上日收市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1.49美元，卖出价1792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一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有陈燕平同埋陆宇光喺度嘅。陆宇光啊，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讲一宗喺星期五发生嘅事件啦。咁就有一名嘅50岁嘅男子啦，喺铜锣湾崇光百货出边咧就两刀咧刺伤一位警员啦，然之后佢就用同一把刀咧插向自己嘅胸口啦，跟住送院咧之后就证实不治嘅。警方咧系一度咧系将呢件嘅案件咧列为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啦。咁但系到星期五嘅晏昼啦，就警方就话咧系据称啊，怀疑疑凶徒咧系受到失实资讯及煽动性言论激化，继而咧策划孤狼式嘅恐怖袭击，最后就自残身亡嘅。咁然之后个案件咧去到寻日啦，就交由咧系警方嘅国安处去接手啦。连入嚟咧都有警队嘅官员啦，同埋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都有就事件咧系发言，特别就系针对住喺个事件发生之后啦，有一啲人咧就带同鲜花咧去到现场，咁亦都见到咧就系带同鲜花去现场嘅人士咧有一啲就系家长咧带埋小朋友去咁样，咁而警方咧连日嚟都喺崇光百货出边嗰度啦，系比较摆多咗一啲嘅警方嘅人员喺度啦，去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啦，现场亦都系拍咗有警车喺度嘅噃。 系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就早前发表咗一个网志啦，就讲到话都见到有人咧喺网上面鼓吹支持涉案嘅凶手，就话用咧唔同嘅方式去到美化、认同，甚至系鼓励呢啲恐怖行为啊，包括所谓悼念献花等等。咁佢就警告咧，任何人鼓吹或者煽动恐怖活动咧，更加可能咧触犯国安法下面嘅恐怖活动罪，系极之严重嘅罪行嚟噶。咁佢喺寻日出席呢个电视节目嘅时候咧，亦都讲到咧，就系话咧系呢啲市民啦喺案发地点咧就系献花悼念咧。李家超都批评咧呢个做法系鼓吹美化暴力行为，就等于话俾其他人听咧就继续去到进行恐怖活动袭击咁话，又话咧香港法例底下咧煽动人犯法咧都系违法，煽动恐怖活动咧更加系违反国安法。 咁而星期六嘅时候咧，保安局局长咧邓炳强咧亦都话就系留意到网上有人企图英雄化咧嗰一个嘅企图谋杀警员嘅凶徒啦，咁称呼佢做烈士啦，亦都有人咧企图继续咧煽动仇恨啦，鼓吹暴力啦，同埋美化咧呢啲嘅恐怖主义嘅。咁啊，邓炳强就话咧对有关人等咧予以严重谴责嘅。而至于咧警务处处长咧萧泽颐咧，咁寻日亦都有就事件发言啦，咁佢就话咧，即系将一啲冷血凶徒嘅行为咧英雄化同美化咧，系有违道德伦理，系人性问题。任何人喺现场追悼尝试美化行凶者咧，呢啲行为咧，我哋啊，即系阿萧泽颐佢就话啦，都系绝对不容许嘅，亦都话呢啲行为咧有可能喺现场咧煽动其他人去分化社会、去仇警、影响公共安全同埋公共秩序。不过就住佢呢番嘅说话啦，其实唔同嘅法律界人士咧都有另外嘅即系一啲不同嘅一啲嘅解读啦。咁譬如即系我举一个例子啦，就系呢个资深大律师啊汤家华啦，咁佢就话咧以烈士、勇士等咧称呼凶徒咧。违法嘅风险咧好高，因为国安法列条文入边就指出啦，宣扬恐怖主义咧已经算系违法噶啦。咁亦都话咧，如果疑凶咧系因为政治嘅原因袭警，又或者系干犯恐怖活动罪咧，表扬有关行为嘅人咧，或者会有机会违反国安法嘅。咁至于市民到场献花系咪违法咧，汤家华就认为咧，献花者可以辩称咧系出于同情心啦，犯法嘅风险咧较低，但系认为咧就唔值得冒险。而至于咧系港大法律学院公 公法讲座教授、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法律意见 嘅。系啊，咁佢都接受访问嘅时候讲话咧，纯粹悼念咧就唔一定系要人认同嘅，咁可能系只系表达自己嘅睇法啫。咁佢就话咧，如果上纲上线咁话，如果叫他，如果叫呢个嘅袭警嘅男子系烈士，就等同宣扬嘅话咧，话佢做嘅系值得尊重嘅行为，等同鼓励他人做呢啲行为，然后咧就等同煽动他人做呢啲行为咧，觉得系跳咗好多级啊！咁就认为咧呢个红线如果系咁样画嘅话咧，可能已经系太过分。 嗯吓，咁亦都可以留意啦，就系喺呢个铜锣湾嘅呢个案件发生之后啦，其实警方咧喺连续几日啦都拘捕咗几名嘅人士嘅，咁包括咧就系喺四号嘅时候啦，喺天水围同沙田咧拘捕咗一个20岁嘅女子同一个26岁嘅男子，就话两人涉嫌干犯咧煽惑他人犯谋杀罪、煽惑他人犯纵火罪同埋煽动意图罪等罪名嘅。咁有报道就系话，佢哋系喺一啲唔同嘅社交平台咧发放一啲嘅即系言论啦。咁另外今日咧，警方亦都拘捕多一个男子，就话佢涉嫌煽惑他人犯意图伤人罪，亦都系第三个咧涉及到网上发表一啲嘅言论咧而被捕嘅人士。咁啊，警方认为咧，佢哋系发表紧一啲咧煽惑嘅言论嘅。嗱，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就系啲市民去到叫做即系献花，摆低啲花，咁又或者咧系喺网上发布一啲嘅言论，系咪真系会有机会触犯咗现行嘅刑事罪行条例，又或者系国安法咧？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倾啦，系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啊，叶刘淑仪你好，叶太， 叶太你好， 你好， 你好吓吓，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解释下而家似乎根据警方有一个说法咧？就係嘅案就仲查緊啦，咁但係就已经由国安处接手啦。不过而家似乎嘅说法就係话，即係你去到即係摆低花，或者係发表一啲叫做即係哀悼嗰位嘅人士嘅言论，都可能会有机会触犯到港区国安法。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理解或者你嘅睇法係點樣呢？ 当然纯粹哀悼呢个可能触犯法例嘅机会比较低啦。我觉得汤家华讲得好准确啦，系咪因为国安法譬如系有煽动呢个罪名㗎嘛，系咪咁如果你系话呢啲人系烈士啊、勇士啊，咁等于美化咗佢，咁当然有可能系触犯有关国安法嘅条例啦。但呢啲系点知要睇全部嘅事实，我哋目前只可以讲嘅都系讲风险高定低，同埋有冇可能吓。第一咧就系如果警方有合理怀疑，佢会去调查嘅吓。如果系有足够证据，佢检控咧都要等法庭至裁决。所以我哋而家唔可以讲实话会唔会触犯法例，只可以讲系个风险同可能性嘅啫。咁你纯粹表示难过，因为有人过世吓，咁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说是他是烈士勇士，是涉及歌颂他的美化他，那当然问题严重很多啦，是不 是？叶太，我想请教一件事，就是因为现在那一位的疑凶就个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就已经由警方的国家安全处去接手调查。当然即警方去到调查的时候，其实他到最后都要有一个即调查结果啦，就说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跟国安法一啲下面嘅叫做恐怖活动罪係相关呢咁样。咁其实係咪个前设就係应该係要成立咗嗰一位嘅人士係真係触犯咗国安法下面嘅恐怖活动罪，然之后先至可以话喺网上发表一啲认同佢言论嘅人係有机会係触犯到国安法。其实个先后次序係咪应该要咁呢？ 咁唔係啦，当然啦，你而家係调查緊嘛。调查緊就已经有呢、這个有怀疑。就已经可以话俾市民知有可能，系咪啊？即系调查有一个过程，警方调查咗，仲要拎去律政司，国安法系律政司只可以检控噶嘛，系嘛？咁但现阶段咧，佢有合理嘅怀疑啦，咁就可以讲话有可能触犯国安法啦。我觉得系冇问题。 即系其实唔需要建立一个叫做即系因果嘅关系，就系因为佢哋系讨论紧。嗰一宗案件嘅人士嘛， 所有嘅刑事调查都系有怀疑就要去做，就要去调查噶啦，系嘛？ 即係我諗好多刑事調查都唔係話已經決定唔調查，點會知有因果關係啫？冇可能噶嘛。咁譬如呢位襲擊傷人自殺嘅人士，表面上你可能話係孤狼襲擊，但到底係唔係咧？唔知噶嘛，係嘛？佢來往啲咩人咧？佢睇啲咩報紙啊？佢網上寫過啲乜嘢嘢啊？佢相信啲乜嘢嘅主意啊？乜嘢思想支配佢啊？背后有冇组织嘅？呢啲系要深入调查噶嘛？ 系啊，咁但系即系而家 有好多严重嘅暗杀案吓、到而家都其实都冇人知道，好似金乃迪总统咁，而家都冇人知佢系咪真系纯粹一个孤狼，因为背后有政治阴谋，所以警方咧就唔可以掉以轻心。 咁但係即係葉太呀，而家國安處就調查緊呢個嘅案件啦。咁但係早喺即襲擊案發生冇幾耐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將呢件事定性做孤狼嘅恐怖襲擊。你又覺得個定性係咪嚟得太快，恰唔恰當呢？ 表面睇係孤狼嘅，佢一個人做係咪，咁就係嚴重傷人，係國安法裏面嘅本地恐怖活動咧，都有講嚴重傷人、縱火呢啲都有噶啦嚇。咁、所以表面睇就係嘅，但當然因為事態都幾嚴重啦，係嘛？咁佢係咪有啲人係專針對警察定點咧？咁呢啲係需要深入調查。 咁我想问呢，其实而家譬如喺网上呢发表一啲嘅言论嘅时候呢，係咪即係唔单止係引用国安法啊，其实引用而家嘅刑事罪行条例入面嘅相关嘅条文呢，都可以係作出一啲调查，同埋甚至係作出一啲控告㗎。 其实呢喺第啲嘅司法管辖区都有不同嘅法例規管言论嘅。譬如有啲就英国有好多有关 hate speech 啦，挑起仇恨嘅语言啦。就总之如果我因为一个人个肤色嘅性别啊、性倾向啊、宗教背景就去闹佢啊，或者做啲好侮辱性嘅行为呢，佢已经系犯法㗎啦。咁如果我哋现有嘅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就有 seditious intention 啦，即系煽动意图啦。跟住呢就係、有煽动呢个罪行嘅。咁煽动嘅意图呢就包括挑起对政府嘅仇恨啦，挑起对社会某一部分人嘅仇恨啦。咁呢啲呢都係有可能嘅。即係如果係网上发表某种言论，当然都要经过调查啦。表面上睇呢係有可能涉及已经目前有嘅刑事罪行条例嘅煽动罪。咁如果有其他嘢，咁亦都有可能触犯国安法啦，但我哋目前系冇纯粹话挑起仇恨 hate speech 就冇，目前冇嘅。英国系有好多，欧洲有吓，澳洲都有，我哋其实冇。暂时都未有嘅吓。 叶太啊，其实咧好多人去睇翻呢件事咧，都觉得呢件事嘅背后的成因都可能因为社会的撕裂呢一直都未修补到，以致到出现了很多即一些对，譬如有些人对警察是有仇恨的。问题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即政治的问题，即多过是一个即这样打击法呢？ 政治问题当然都演变做治安的问题啦。因为经过了19年这么大的震荡，有这么多市民同警察的而且確係有個肢體碰撞嘅衝突啦，咁當然唔排除有啲人心上有怨氣啦，有怨氣亦都唔係純粹因為警察嘅，亦都有市民譬如對政府某啲表現唔滿意，譬如話土地房屋問題好嚴峻啦，我哋知道好多人排隊上唔到樓啊，有啲人住劏房啊，生活條件好惡劣啊，或者有啲人覺得係冇乜向上流動嘅機會啊。覺得日子比起以前是差，呢啲都係會令到有啲市民嘅心理係唔平衡。咁呢種社會嘅怨氣當然唔係純粹係執法可以解決啦，執法只係確保我哋社會安寧嘅啫。咁政府仲需要多管齊下去處理社會上不同深層次嘅問題。 咁但係其實你點睇呢？即係連日嚟有市民啦，甚至有啲係家長啦，帶埋小朋友將啲花擺喺崇光百貨出面嗰地方，你點樣解讀呢個現象呢？ 我唔贊成啦，絕對唔贊成啦。第一，你 放啲嘢，放啲花地下，可能已经系入于系抌垃圾啦吓。如果人多去嘅，可能你触及犯罪啦吓。我哋现有条例四个人以上，我哋限聚令就唔准四个人以上聚集啦。如果太多人聚集，可能触犯犯罪啦，限聚啦。亦都如果三个人以上聚集，可能触犯而家嘅公安条例十七条啦吓。咁啊，最紧要就系个意识啦。点解要献花呢？当然我哋见到有人。有人命嘅喪失，係大家都係覺得唔開心。但係我哋一定唔可以俾下一代覺得咧呢種行為係值得美化嘅。我哋唔應該將傷害別人或者奪取自己生命嘅行為咧，係將佢美化或者浪漫化。 嗯，咁即係你覺得係咪無論由唔同嘅角度去睇啦，包括咗會唔會有機會可能涉嫌觸犯法例呀、等等啦，最好都係唔好去嗰個地方去辦法 啦。特別係小朋友唔好咁細個就令佢以為呢啲傷害他人、傷害自己嘅行為呢係正當嘅行為啦，我覺得真係一定唔好鼓勵。 另外呢就係港大學者葉少輝啦，佢就話呢係謀殺喺香港唔常見㗎，如果能夠就事件設立死因庭呢，相信有助市民了解事件嘅來龍去脈，防止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你覺得呢個建議可唔可行呢？ 死因庭咧就要一个过程，而且你见到啦，好多呢个死因庭结果嘅结果咧都系原因不明嘅吓、死因庭啊冇可能了解咁多吓、所以就我唔同意佢睇法话有死因庭独立调查就可以了解晒嗰个成因。 咁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咧都借住呢個機會咧就重提話會盡快立法規管假資訊同假新聞啊。你又點樣睇法？ 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呢地方有曬假資訊，針對假消息嘅條例啦，就相當之嚴苛嘅、我哋就冇嘅，假消息當然係好有傷害啦，傷害有時傷害他人嘅名譽啦，傷害可能金融啦、金融秩序啦，放一啲假嘅消息出嚟，亦都影響社會治安啦，我覺得係需要規管嘅。咁就英國都研究緊啦，英國咧就，但我哋一個目前問題就係我哋日日都接觸好多資訊，我哋不斷轉發，我哋可能都未必知係真定假，所以立法咧。在法律上就要研究引進乜嘢 test 啊，即係乜嘢嘅門檻啦。咁英國而家咧，佢有個諮詢進行緊咧，就引進一個即係 subjective test 啦，主觀嘅門檻啦，就係要判斷呢個發放消息嘅人，佢係咪知道、相信或者魯莽地發放一啲會引起傷害嘅消息？亦都有第啲法律專家話可以引進一個 objective test 啦，一個客觀嘅門檻啦，即係呢啲消息發放出去係咪會傷害人呢？亦都有啲話用一個 mixed test 啦，呢啲係政府第日諮詢嘅時候都可以考慮。 咁但係其實係咪政府都需要思考清楚，就係如果立一個叫做假新聞法嘅時候，對於整個香港社會嗰個自由開放嘅形象嘅影響呢？ 我都話啦，有好多嘅第二啲司法管司法管轄區已經有嚇、我唔覺得會影響我哋自由開放嘅形象。相反，過去香港根本係太過自由開放，同埋好多市民呢以為人權自由是絕對，其實不是絕對。英國有很多法例，英國有很多，英美都有很多法例是規管言論，是比我們嚴苛得多。 好啊，多謝曬你，葉太，唔該曬，拜拜嚇。葉劉淑儀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啦，因為留意到咧，就係香港記者協會嘅主席陳朗星就認為啦，即係其實喺目前嘅政治氣氛之下咧，冇人可以阻止立法嘅，但係亦都促請咧政府思考清楚啦。咁另外，譬如亦都有一啲嘅政黨咧，譬如民主黨咁樣咯嘅發言人咧，就擔憂立法咧規管假新聞會令傳媒自我審查嘅。 未通关的结果。另外，因应香港近期的确诊个案情况，澳门正关注个案会否造成社区感染。戴华浩说，暂时比较难计算香港14日抑或28日清零的时间。澳门和香港以及内地都一直保持沟通，有具体方案会适时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才是对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汪文斌回应记者提问，指微软公司高层早前话，美国执法部门过去五年每年向微软签发2400至3500份保密令，以获取用户资料，未受到法院有效监管时，他说长期以来美国运用强大的技术能力，无孔不入地监控本国和各国人民，窃取各类资料，侵犯各种私隐。他说从近十年前的斯诺登事件到近期揭露的美国监听盟国高级官员，已经反复证明美国是世界公认的黑客帝国和泄密大祸。汪文斌批评这样的一个国家却打着维护网络安全旗号打压别国企业，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揭露和抵制美国危害全球网络安全、破坏国际规则的行径。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天气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晚上七点，位于吕宋东北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咧，早前近浸信会医院上桥位快线嘅意外仲未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信会医院上桥位快线有意外，龙尾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至于较早前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南地交汇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封路重开，但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豪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的意外亦都是已经清场，车龙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而在黄大仙的马仔坑回旋处较早前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一段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宅安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是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旺角的联运街因为爆水管，现在联运街近拔街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中国点点点的网络专员何立燕， 在很多网络热话，网民呢即使遇到什么奇怪事都会乐观地面对，所以很想点这首歌给大家，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会叹气会怯风，更看到哪处可心安。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涵。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陆宇光。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陆宇光，其实是每年的夏天，我们都很关注劏房户他们的情况的，因为一来夏天就比较热了。过往我记得也都有一些绿色的团体，他们会去劏房那里量度下里面的温度的，结果都会发觉就是其实他们的温度比起我们外面，即是坊间的温度更加要高幾度添，咁啊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夏天嘅時候啦，其實大家咧用電啦或者係用水啦，都可能會相對即係多一啲嘅。咁啊水電費咧亦都構成另一個負擔啦。咁譬如以而家嘅温度嚟講啦，嗱已經係夜晚嘅7:12啦，咁但係而家嘅温度咧都仲係攝氏31度，所以喺劏房入邊嘅住户佢哋嘅狀況咧就真係可想而知。 不過咧，劏房户嚟講咧，就未必有自己嘅獨立嘅水電錶啊嚇，咁變咗咧就係譬如一個單位分間唔同嘅劏房出嚟啦，咁可能都係由佢業主去話俾啲劏房户聽，佢哋各自要俾幾多嘅水電費，咁所以就往往都出現咗好多咧係濫收水電費嘅情況咧係出現咗，咁而咧就係譬如話都有啲嘅團體調查啦，都發覺咧就係而家有啲嘅劏房户咧，佢哋都俾緊一啲貴嘅電費啊，其實咧就係講緊高過咧電力公司嘅定價，咁變咗咧就相信都係咧業主可能從中咧就係濫收一啲嘅水電費咁解。 咁但係實在咧，其實呢個濫收即係水費嘅問題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其實較早之前咧，立法會咧就通過咗一條嘅條例草案嘅，就係、是、叫做2021年水務設施括弧水務設施規例修訂條例嘅。咁喺修訂咗之後啦，修訂嘅水務設施規例啦，第47条咧就規定啊，水務署嘅註冊用戶咧，就供水方面咧，只係可以向佢處所嘅佔用人，即係佢嗰個租客啦，收翻咧交俾水務署嘅水費嘅啫。咁即係意思係點樣咧？即係話佢收嗰個用戶嘅收費係唔可以高過佢交俾水務署嘅水費嘅。咁如果咧業主係向租户咧收取嘅費用超過呢一個嘅金額咧，就係屬於違法啦。如果係定罪嘅話咧，最高嘅罰款係港幣10,000嘅。咁呢個修訂就係為咗加強保障咧啲分間樓宇單位嘅，即係我哋叫劏房啦，劏房嘅租户咧免收以免咧係被濫收水費嘅。 咁但係當然即係呢條條例咧，如果講緊啊通過咧，都係五月嘅事啦，都係即係唔係一個好耐嘅時間嘅。咁但係實際上即係譬如如果有呢條條例喺度啦，又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嗰啲劏房嘅住户咧？咁同埋究竟佢哋而家嘅狀況啊係點樣咧？嗱，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啦，有冇啲係住喺劏房啦？又或者你可能是劏房的业主嚟嘅，你知唔知道有一条咁样嘅条例是通过咗咧？你是点样同你嘅租客去计水电费咧？又或者我哋讲咧，就话希望有独立嘅水电标啊。咁如果由业主角度嚟睇啊，点解即系做唔到独立嘅水电标咧？有啲咩嘅问题出现咧？或者你点样去厘定你嘅租户嘅水费、电费嘅租金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当然如果你本身是住劏房的朋友，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讲一讲你的情况。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是住了劏房真的好几年的了，他们会是向不同的业主去租劏房，可能当中的一些待遇咧都會有啲不同，或者租約條款都有啲不同嘅。咁啊，會唔會有啲經驗又可以同我哋講講咧？1872311，歡迎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啦。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一個團體啦。咁因為尋日咧，佢哋就公布咗一個叫做《分間樓宇單位水電費調查及暑熱氣温調查報告》啊。就係電話旁邊請嚟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施麗珊嘅。施麗珊你好， 施麗珊你好， 系吓，先讲一讲你寻日嗰个，你哋寻日嗰个报告啦吓。咁先讲嗰个温度上面嗱，而家我就睇到，啱啱跌咗1度，系摄氏30度。咁但系在于劏房嚟讲，通常会比我哋而家预定嘅气温系高咗几多？ 我哋今年发觉就仲犀利，今以往呢度通常2到4度嘅，今年就发觉有啲热到去有比室外咧仲热到5、6度啊咁样。咁尤其是天台系最犀利嘅。咁天台佢哋话真系热到咧，即系冇办法喺嗰度逗留几分钟都点点啊！佢哋话，咁所以佢哋话有啲好多都最后都系冇办法，一定要开冷气咯。 咁即系 所以啲电费又砰砰声啦。 啊，咁即系而家系如果30度之后，即系佢哋分分钟都可能系35度或者34度咁上下噶咯。 系啊系啊，同埋佢话佢其实就算开咗冷气都30头嘅嗰个度数。 但系冇去揾啲团体研究过，点解而家嗰个嘅比室外气温嗰个温度嘅变化咧，仲高过以往啊？嗬。 点解会变化高啲？我哋真系唔知道，唔知系咪因为个气候啊，各样嘢呢个可能都有啲影响嘅。系啊，咁可能有阵时我哋以为落雨凉啲咧，有阵时焗咧，佢焗落雨啊，或者跟住过几日咧转折咧，亦都会有机会系反而仲再热啲咁样咯。 咁但系呢个对于佢哋嘅水电费影响系点咧？ 犀利噶，佢哋啲水电费会贵噶。咁同埋佢哋即系。都盡量有陣時真係冇辦法，就唯有喺食嗰方面啊慳咯。因為租又冇得慳，乜都冇得慳。咁另外有啲就佢唯有就瞓下，中間靠上自己夜晚半夜喺度熄機咯。咁希望即係涼咗席之後就可以即係開始啲冷氣咁樣咯。 施麗珊，不如都請你同我哋講下你哋調查所得咧，劏房户佢哋嘅用水電費嘅情況係點樣啊？係咪話即係都對佢嚟講都好重嘅負擔咧？可唔可以講下數字咧？ 其實佢哋已經都好多好節制㗎啦，即係已經其實你知佢好多時都係因為佢哋係共用個一個標嘅啫嘛。就算佢分間咗，其實都唔係直接去交電費水費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喺電力同埋喺水嗰方面咧，其實係因為人多用咧，係會吸數高啲。但係佢哋多數都係用喺唔算好高級嗰度。如果正式嚟講，政府即係佢哋收嗰啲都係一級二級嗰啲，即係應該俾電費應該係9毫子啊，個二咁嘅，應該係嗰、那個。咁但係佢哋就發覺佢哋交嗰啲咧，平均都即係過6-1度啊，最高個2-3咪仲誇張嘅。咁即係屋主喺嗰個收電費嗰陣時係有多收咗佢哋嘅，咁佢哋即係交一個月交幾百蚊嘅，即係嗰個費係極之普遍㗎啦，呢個肯定係。咁但係幾百蚊對佢嚟講，佢幾千蚊啊，或者係萬頭嘅嗰個收入嚟講，都係一個大嘅比數嚟㗎嘛。 係 啦。 睇翻你哋 都系一个问题。 睇翻你哋寻日公布咗嘅一啲调查咧，见到佢哋劏房户交紧嘅电费中位数咧系504蚊啊，如果围翻咧就每度电中位数就1.6啊，咁就最高仲可以达到就2.3添，咁啊比电力公司嘅定价水平系高啊。其实你哋调查嗰啲劏房户咧，有冇同业主去到问翻啊，即系点解会咁样收法嘅咧？ 佢问嚟都不得结果啦。佢咪话听系加唔多啦，有啲就唔加，唔话俾你听佢收你几多钱度啊。总之就加呢条数，你加唔加唔加啊？就叫你搬噶啦。 嗯， 系啊。咁你见到我哋出嚟嗰个数字嗰、那个，比2019年嗰个水电嘅中位数系320啫嘛，320蚊、嗯，但系到今年已经系624蚊，即系嗰个升得好犀利。咁、我估系唔系佢哋用多咗啊，系嗰啲收费越嚟越贵啊。 嗯， 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我想问咧， 都尽量都少用噶啦，已经 系明白。但系我想问咧，即系啲租户去到租屋嘅时候咧，譬如有冇同个业主系倾清楚，到底个水费、电费系用啲乜嘢方法去到计算嘅咧？ 冇噶，好多时佢会收佢按金啦，咁跟住几多钱导电咧，有啲佢冇特别讲噶，佢只系话到时会俾张嘢你嘅。咁有啲佢就会讲嗱，我计你几多钱一导电咯。咁你冇得佢讲话你冇收呢个数咯。 嗯，咁但我想问，即系有冇个业主咧，真系会出示翻嗰张嘅电费单或者水费单咧，俾啲商俾啲住户 嘅情况？ 系唔会嘅。 通常佢哋冇咩边个租客见过嗰张单嘅真身嘅，影印本都冇嘅，佢唔会出示俾你听话我加几多嘅。我谂系几个 percent 人先有收到嘅啫。 嗯，即系佢哋亦都唔会咧，去话俾你听咧。譬如我依间屋入边，举个例，我可能有五间劏房咁样，咁有啲大间啲，有啲细间啲。咁我究竟系点样去计算咧？系咪大间啲我就即系会可能系计佢贵少少，细间啲又计佢平啲。即系呢个咁嘅计算方法，就住你哋一路都冇讲嘅。 如果系套房嗰啲咧，劏房嗰啲有独立厕所嗰啲咧，佢就会佢自己再分标落去嘅。咁啊睇嗰个度数嘅。咁但係跟住佢又會有一啲即係公眾用嘅又會計落去嘅。咁嗰度呢就睇度數完之後佢就計返幾多錢度囉。但佢幾多錢度呢嗰、那個係業主自己定嘅。佢、就唔係話哦咁定你公司收我幾多錢度我就收你幾多錢度，唔係咁嘅。 係。嗱我哋頭先都有講呢，即係過去啲劏房户呢都比較少係一啲獨立嘅水電錶啦。以你所見又係咪呢，即係有冇真係有啲單位有。 系98%都系嘅，都系唔系独立噶啦。 系有冇即系都同啲业主理解个原因系点解？ 嗱，佢如果去教嗰啲咁嘅总之，以前咧就要业主俾钱啦。咁第二就佢惊俾人 check 佢间单位唔合资格，即系唔合规格。佢惊俾政府咧，到时咧就话你唔合规格，你依间你个要点样做？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啲业主就后屘谂下唔想安装，佢唔想俾人嚟 check 佢间屋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嘅。 系，咁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鼓励到业主佢哋用翻一个独立嘅水电表咧？ 嗱，我哋希望即系可能政府同佢有个即系或者系电力公司讲嘅就系话，如果你装水电表就唔关你嗰个规唔规格事咯，可能要 系啦， 睇下 呢啲 可以。是啦是啦，就不会因为这样又而告你，这样就可能会容易一点咯。 嗯，明白。先来生， 当然有些业主也都可能他不想没了个即是游水的机会啦。 嗯， 都有啲咁嘅情況都唔定嘅，系啦。 嗯，先生，另外咧，其實頭先講到即係水電費啦，咁但係特別我都想問一問咧，水費嗰方面咧，究竟即係一個單位入邊咁多個劏房户咧，有冇機會可以知道啊？究竟佢哋所交嘅水費總和啊？是不是真的高过个业主收到的张水费单？ 要跟其他劏房户夹一夹啲数系咪？ 系咯， 有冇咁样咧？ 好多水费好水费嗰、那个水费业主唔会拿出嚟个水费单几多钱噶。 嗯， 又是他讲的，就是他说除了条数给你，那你就交啦，咁样嘅。 嗱，因为点解我会咁问呢，就是五月嘅时候咧，立法会咪通过咗一条嘅条例嘅，咁就话即系嗰个业主所收嘅水费咧，系唔可以高过佢嗰个水费单嘅费用噶嘛，吓，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法例喺度噶嘛。 嗱，你点样令到个业主肯攞咗张单出嚟一个问题啊嘛？ 系啦，嗱，我正就想问啦，即系有呢条法例，其实佢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咁甚至咧喺水务处咧，亦都有一个专责嘅网页嗰度咧，介绍咗即系。 成條條例啦，咁同埋咧亦都提供咗咧業主同埋租户咧需要注意嘅事項嘅，譬如就係嗰個租户嗰部分咧，佢就話應該就住分間樓宇單位嘅業主協定一套合適嘅水費分攤方法，應該要求咧個業主提供水費交易嘅收據，並且咧要妥善保存嘅收據，同埋如果懷疑業主濫收水費，應盡快向水務處舉報。上述嗰三點 tips 有冇幫到啲租户，或者條條例通過之後有冇可能幫到啲租户呢？ 第一呢，啲租户呢有好多呢唔係好清楚嘅。第二日清楚嗰啲呢，佢都冇人夠膽同個業主攞個你哋攞咗水費單嚟睇。咁因為佢又驚業主一間又加佢租又咁嗰樣。咁尤其是過去嗰年紀呢，基本啲街坊呢已經即係好驚業主一間有咩依喐個加佢租啊。所以其實佢哋盡量避開業主嘅，亦都唔好嚟做一啲令到業主唔開心嘅嘢。咁所以我估佢未來如果係租管咧，佢就真係喺嗰個執法啊，同埋喺嗰個那個做管理啊、調解嗰方面嗰個租務主任啊，佢嘅角色要突出啲，同埋要強啲咯。咁我哋甚至有居民就話：喂，你咁佢會有刑事啊？又冇刑事，咁佢冇乜責任嘅喎。到時佢又翻翻嚟又係咁樣做。咁所以我諗呢方面政府要喺嗰個立法嗰度要加多啲力度咯。 即係暫時嚟講，雖然立咗法，但係就見唔到真係可以做得執法啦。 因為佢執行嗰個機關各樣嘢啊、宣傳啊，都唔係做得好咯。咁好多居民有啲人唔識，識咗就算知嘅，佢亦都唔敢出聲。咁因為佢都唔知揾邊個會保護到佢，咁呢啲都係一個問題咯。 明白，好， 好啊， 多谢晒你，施丽珊，倾到呢一度啊。施丽珊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噶。不过卢月光头先施丽珊提到嘅问题咧，基本上系我哋年年都听到嘅老问题嚟噶啦。好似咁多年以嚟咧，都冇乜办法解决，系咪真系可能要等到规管劏房租金嘅相关法例？然之後先至可以有機會解決到咧， 都可能係一個契機啦。因為其實即係早前政府都委任咗一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啦，其實發表咗報告噶啦。其中一點嘅建議咧，就係要求咧，就係呢啲所有租客俾嘅水費、電費嘅總和都唔能夠超過帳單嘅總款額。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大家都要有待咧喺呢個立法嘅過程啦，即係究竟點樣去做中間嗰啲嘅程序咧，嚇點樣去要求业主去到证明，即系呢个收嘅水电费总和唔系超过账单嘅总款额咧，执法嘅力度又点咧？咁呢个都系需要去再去立法会讨论嘅问题嚟嘅。 嗱，电话号码1872311，你自己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或者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经历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林先生喺度噃，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 你好，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系有咩睇法咧？ 我讲我自己情况啦，我就赚11000元，我老婆差唔多呢个数，咁就完全唔符合咧申请公屋嘅，住咗两三年劏房噶啦，咁啊，因为唔适合不合资格申请公屋咧，你过去有啲人攞，即系啱啱最近攞紧嗰啲租金津贴咧，三年试用期咧，对我哋冇用嘅，我哋冇得排队。咁啊，我哋唯一有用咧就多谢中电啦，每年俾个劏房户咧有啲 quota 咧去申请到咧就一年有600元嘅租金电费补贴系劏房户嘅。但系对于我哋水电费咧，我讲俾你听啊，你哋可能未住过劏房啦。咁咧其实咧佢哋咧业主系唔会帮我哋去申请中电物或者水务处嘅独立水标嘅，因为咧佢哋喺嗰度都需要有啲。人手过去抄标啊，各样嘢啊，咁业主梗系要有啲人手需要费用嘅，咁咪费用就喺我哋嗰度出咯。咁如果唔得到业主同意咧，我哋冇得去增设水标、电标嘅。咁我哋而家咧就业主帮我哋咧就独立装个电标同水标，系内部用嘅啫。咁每度水咧就15元一度水，电咧就1度。咁你都查一查，而家讲过一个月啦，如果高用量都过3-4啦，咁水咧就系高用量就6-7元啦，加埋排污费2-3元啦，都系8元度嘅最高。咁我哋系15元一度水， 15元一度水， 系啊， 高过而家好多。 真噶，好，你应该你做一个调查，应该好多人都同我差唔多，过6-1度电，15元一度水。咁我就用紧400度电，8-9度水一个月，咁每个月我交紧800元水电费， 系 啦。 但基本上， 有冇咩需要問我哋？ 但基本上，我想問係咪即係喺個水電費嗰度，特別係水費咧？如果我睇你咁樣係高過即係水務署定咗個基準咁多咧？你哋係冇辦法同個業主去到傾或者商討，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啊嘛，有一條嘅法例係通過咗，佢唔可以收高過水務署個水費嘅喎。 係，你試下住劏房先知。咁而我哋而家5000蚊租，咁就洋樓嚟嘅，咁啊有啲嘅，有兩間保安，咁就天井窗望住，一個窗望住對安廚房嘅，咁就如果呢個情況 係 要再揾咧，就要天井。 嗱，即係林先生，唔好意思，嗱，你聽得唔清楚，即係你的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哋要去同業主去到做議價，基本上你冇呢個議價能力嘅，因為你要揾到一個適合你嘅地點同埋適合你嘅租金嘅劏房咧，都不簡單噶啦。咁更遑論咧，就同業主就住呢個水電費去做議價咧，係咪啊？ 係啦。 明白啊，清晰曬阿林先生嘅意思，亦都唔該曬。 唔該曬林先生。 哇，不過盧宇光真係。15蚊一度水，佢真係高過原本水務署規定相當之多。 而佢作為租客咧，係咪真係可以有議價能力同業主去傾，要求佢即係公開一啲嘅電費、水費、電費單咧，都係問題。 係啊，1872317:30翻嚟再傾一傾咧呢個議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一名去年确诊新型肺炎嘅患者离世，累计212名确诊者死亡。医管局话，呢名78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去年12月4日因为确诊入住广华医院，经治疗后病毒检测呈阴性，同月23日获解除隔离令，但佢情况持续恶化，现至寻晚8:35离世。另外，現時共有59名確診者留醫，其中一人情況嚴重，其餘58人情況穩定。過去一日有一名確診者出院，至今共有11638名確診或者疑似病人康復出院。政府將感染變種病毒的油麻地紅茶館酒店41歲清潔女工由源頭不明本地個案修正為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當局說，港大的最新基因排序發現，這名清潔女工和一名在紅茶館酒店檢疫的確診印容有基因關聯，她曾經清潔印容入住的酒店房間。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暂时未能确认女工系咪真系感染变种病毒，或者只系受到病毒污染，两者有分别。如果要确定系咪受污染，需要观察14日，患者有冇出现病征，同埋病毒检测系咪阳性。天文台话会喺听日早上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现时位于吕宋东北的热带低气压正横过吕宋海峡，并在明天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其环流较细小，会主要为中国东南部带来狂风骤雨。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会有所发展，并在明天移向海南岛一带，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警方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涉嫌干犯煽惑他人意图伤人罪。他涉嫌7月2日在一个网上讨论平台发布言论，当中涉及有关斩警察的字眼，同埋设定一些日子表示属斩警察的日子。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科技罪案组警司谭威信话，有關言論是在7月1日警員遇襲案後出現，至於對涉案言論表示附和或認同，或者讚揚7月1日案件的疑兇會否干犯相關罪行，他說警方獨立審視每宗案件，難以一概而論。被問到早前有人曾經在一個集會表示要買藤條打仔， 及後發生721事件，相關言論是否具煽動性？譚偉信說不宜公開評論，重申任何人鼓吹暴力、煽惑他人犯法等都有可能觸犯法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窝打老道天桥嘅交通啦。之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喺浸会医院对开上桥位嘅快线咧，就发生意外。咁啊，一度都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啲啦。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嘅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之前近住浸会医院对开桥面快线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多车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伟业街。九龙区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新界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还是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市中心去到美林村段都还是慢车一些。而出九龙方向，之前和斜村对开那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都是多车啦。现在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至到银禧花园段呢都还是比较繁忙的。屯门公路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小榄段呢都是慢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啊，要打灯啦，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至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咁剛才我哋亦都聽咗一位劏房户聽眾嘅意見啦。咁佢就話：哇，佢自己咧租嗰間劏房咧，雖然係叫洋樓，咁但係咧佢每度水咧係收15元㗎。咁呢個就係明顯比起即係水務署所收嘅即係水費咧為高啦。咁電咧都要成個6-1度嘅。咁呢個都對於一啲嘅劏房户咧構成一個比較大嘅負擔啦。咁大家即係點？咁睇呢啲嘅問題，或者你嘅實際嘅遭遇係點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啦，同我哋傾傾噶。咁不過陸宇光啊，其實除咗咧水電費之外咧，另外屋租都係另一個問題。 係啊，咁之前都有啲講法就話咧，其實香港嘅劏房嗰啲尺租咧真係好貴啊，真 係 有機會即係冠絕香港都唔定噶。咁其實都對於一啲劏房户嘅租金壓力咧，其實都係好重嚇。咁佢哋可能要即係承擔好貴嘅一 个劏房嘅租金啦。咁而佢哋亦都可能即系个租嘅期间又未必好长啦。如果佢要转地方住嘅，咁佢转租嘅期间咧，可能又要俾即系更加贵嘅租金啦，即系不断咁上升，咁变咗咧都可能会对佢哋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大压力啊。 嗯，嗱，咁啊，寻日啦，社会服务联会咧就系、是、公布咗一个嘅调查嘅，就系讲翻咧劏房户佢哋而家嗰个租金嘅情况啦。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系社会服务联会嘅业务总监黄建伟嘅，黄建伟你好， 黄建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啊，同我哋讲讲啦，你寻日嗰个调查咧，主要就系讲紧都系啲劏房户嘅住屋选择同埋服务需要啦。咁但系租金嗰方面咧，而家你哋睇到佢哋大概要用入息嘅几多咧去交佢哋嘅租金咧？ 哦，咁样，就我哋都有睇，如果整体嚟讲咧。租金占个收入比例呢个中位数呢大概 39% 到啦。咁就呢个中位数啦。咁有啲极端啲嘅，譬如我哋分开咗一啲儿童嘅住户呢，大概都系同呢个中位数差唔多。但如果一人住户的话呢，我哋见到个中位数去到 43% 啦。咁我哋就发现有二呢度当中呢个 28% 到呢，其实佢嗰、那个租金咧係佔緊佢收入五成或者以上嘅，咁其實就都係相當犀利嘅。就算呢一人住户咧，佢哋本身嗰個貧窮個狀況咧，貧窮率唔係話好高，但係因為房屋開支係一個咁大嘅份額咧，變成佢哋過緊一種都係同貧窮生活冇乜分別嘅一種狀況。 嗯，金額方面你哋都有個調查過，係咪都有啲嘅租金嘅中位數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是嗱，就我哋整体嚟讲，我哋上今次咧，我哋访问咗2100多个租户啦，嗰、那个租金嘅中位数咧，整体嚟讲就5000元啦。如果头先讲一啲有儿童嘅住户咧，租金中位数会高啲，5200元。咁就一人住户咧就系3600元咁样。咁值得一提，头先都有提到就系话，即系呢啲街坊咧，如果佢哋即系要搬屋啦。咁我哋都喺个调查里面，我哋有好多呢就係非住原搬屋㗎啦。有啲住原搬屋的话呢，其实佢哋个搬屋而引致个开支呢都相当严重嘅。一啲有儿童嘅住户呢，其实有超过70%呢，佢哋喺搬屋嘅时候会话俾我哋知呢，都係差唔多用尽佢哋嘅所有积蓄呢。就算一人住户呢，佢哋都有成60%多呢係用尽佢嘅积蓄咁样嚟先可以搬到屋咁样。 非自愿搬屋的意思是即是业主不再继续续租给他们，所以他们需要搬，是不是？ 没错没错，即是业主不同他续租啦，或者是避免一些冲突啦，或者是因为加租加到即是不能够负担这样。 咁但我想问，即係根据你哋嘅调查呢，一般嚟讲啊，佢哋搬一搬嘅时候，佢哋俾嗰个租金会係平咗定係贵咗呢？ 是啦，这个亦都是一个我哋寻日嗰个公布都其中一个都重要嘅地方。即係就算自愿搬嗰啲呢，我哋有50%多系自愿搬㗎啦。咁就佢搬完之后呢，其实我哋见到有啲有儿童住户嘅有儿童嘅住户呢，佢哋搬咗之后你个租金呢有60%，差唔多70%呢都系个租金系增加咗嘅。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想改善屋企人嗰个生活啦。咁就希望即係搬得好啲嘅环境。就算一人住户呢，我见到一人住户呢，其实佢哋就唔係太介意嗰环境係差嘅，佢哋嗰个忍耐能力强啲可以咁讲。但係呢，佢就係想悭返啲租金，但结果呢，佢哋搬完之后呢都有超过50%呢係个租金係增加咗嘅。即係反映到呢，其实喺劏房市场里面呢，基本上你唔係好多选择嘅。你其实就算係租金高咗都好呢，你都要顶硬上继续上咁样。 睇返啲數字呢，其實佢哋有冇話幾耐就要搬一次？頭先你話即係非自愿嘅搬屋嘅情況係有幾普遍幾頻密呢？ 係，其實呢就我哋問卷裏面呢就問佢哋過去3年有冇搬過屋嘅。咁就話俾我知有嘅，大概40%到啦。咁其他冇嗰啲，因為可能即係間搬落去啦。我哋以往嘅同類調查呢都係見到街坊可能3年裏面最少搬一次嘅。咁今次我哋冇特别问佢3年里面搬咗几多次啦，即係问佢过去有冇搬过屋咁样。 另外就係我见你哋呢亦都係有调查呢佢哋喺个住屋入面嘅服务啦。咁譬如就係讲呢啲租务配套啊，譬如举个例有冇即係一啲嘅独立信箱啊，咁同埋独立水电表呢，似乎个情况都唔係好理想喎，係咪？ 係，其实就如果整体嚟讲呢，我哋见到单位内嘅设施呢 好多我哋見到咧，好多都有冷氣、有窗啊，獨立廚廚好多都有嘅。咁但係頭先大家提到關於嗰個水錶、電錶咧，或者有冇樓梯啊、有冇信箱呢啲咧，就一路低落去啦。咁就譬如話我哋話有獨立電錶嗰啲咧，都有 70% 啦。就有獨立水錶就再少啲，即係都啱啱超過五成，但係五六成到啦。咁就其實呢啲所謂有電錶同埋有水錶咧，其實都包括埋咧，可能係業主幫佢加裝嘅嗰啲電錶、水錶嘅。 嗯， 我哋就都前線有同工同我哋講，就係、是、就算有呢啲水錶咧，業主其實有陣時都唔按錶嚟收費，佢都係自己收。即係等於頭先你哋講，或者尋日Soco 都有出過調查咧，其實呢種做法咧都係好普遍。 嗯，咁想问一下咧，即系呢啲劏房租户咧，咁佢哋嘅租金占佢哋嘅收入水平系比例高啦，又频密咁搬屋啦，对佢哋嘅生活，对佢哋嘅财政嘅状况有几大影响？你哋见到？ 即系所以其实就好惨嘅，一方面就系佢哋贫穷啦，所以要住喺呢啲劏房啦。但系住咗喺劏房里边咧，其实佢哋嘅即系因为劏房嘅选择少咧，嗰、那个即系住屋嘅选择少咧，变相喺个市场里边咧。不斷喺度即係不斷喺度即係循環咁樣啦。佢搬咗屋之後，繼續又再租金又再加咗喎咁樣。咁其實就繼續去即係惡化嗰個貧窮嘅處境。我哋見到咧，即係今次我哋調查咧，亦都盡量都希望有一個估算一個以我哋嗰個數據為基礎咧，去睇下究竟如果嚟講合理嘅一個劏房市場裏邊嘅租金係幾多啦。咁我哋發現咧，有好多其實係。超過15.8% 嘅住户咧，佢實際嘅租金咧係高過我哋個股估算租金兩成嘅水平或以上嘅，即係話其實佢哋即係我哋如果一般嚟講交緊，譬如交緊10,000元租金的話咧，咁其實又都有成10%+咧，係交緊12,000元或以上嘅租金，咁其實即係偏離嗰個實際嘅狀況好遠下，所以其實我哋都係覺得。可能就喺个劏房租管嘅时候咧，其实都应该要考虑一下点样系维持喺劏房市场里边一个比较合理嘅租金，令到啲租户嗰个生活嘅负担冇咁大咁样。 嗱，我见到你哋嘅建议咧，其中一个就系提供租金津贴啦，就系、是、为所有嘅低收入劏房住户咧提供租金津贴。实际咧，政府而家做紧一个为期3年嘅现金津贴试行计划，就系轮候公屋超过3年，但系都未获得首次编配嘅一般公屋申请住户，即系2人或以上嘅家庭同埋长者咧，就即系俾佢哋每月发放1,300到3,900不等嘅。津贴喎，呢个嘅计划对佢哋帮助有几大咧？ 嗱，其实就对于一般租户嚟讲咧，我哋都成日讲啦，就系如果排紧公屋咧，咁其实都会帮到嘅。但系咧，其实我哋就发现咧，譬如我哋今次调查咧，见到好多单身嘅租户咧，劏房住户咧，其实佢未必系真系排紧公屋嘅，因为大家都明白，你一个人单身咧。即系排公屋，真系有排排噶嘛？咁就变咗佢哋唔系申请公屋的话咧，其实就租金津贴咧，而家政府嘅方案就未必帮到佢哋。而但系佢哋喺房屋方面嗰个开支咧，又系占佢哋收入嘅比重系更加大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就觉得应该参考翻嗰阵时关爱基金所谓 M 无津贴啊，俾即系所有住喺一啲即系私楼嘅一啲冇攞综援。又冇申請公屋嘅一啲嘅住户咧，俾一啲嘅租金津貼咁樣咧，我哋覺得呢個係有需要嘅。 嗯，仲有一個問題咧，黃傑偉就係咧，關於你哋另一個建議就係一啲嘅租務資訊平台咧，就係提供翻俾啲租劏房户噶。咁但係而家嗰啲嘅租盤咧，劏房嘅租盤可能散落喺唔同嘅一啲代理手上面啦。你覺得可以邊個去牽頭去建立呢個資訊平台？點樣做法咧？ 嗱，嗰個技術上咧係即係我哋可以再探討，不過我哋理想嗰個做法咧，就係、是、希望譬如話，如果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甚至乎有啲社企，佢可以做到好似一般嗰啲地產咁樣啦。咁但係佢提供嗰樣嘢咧，就係、是、一啲關於市場嘅資訊，尤其是頭先睇到，如果呢啲劏房租户佢喺市場裏面嗰個選擇係少的話，點樣能夠喺佢哋能力範圍裏面可以揾到一個最好嘅一個住屋環境，或者係話喺一啲好少 嘅，譬如頭先我講一人住户嘅單位好少，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揾到一啲單位呢？呢、這個都好重要嘅。至於租金方面呢，其實有好多時一個租户佢面對成個市場，佢真係唔知個狀況，究竟人哋話收佢4000蚊租金定係6000蚊租金，究竟係咪好合理呢？咁樣咁、如果有一啲數據可以整合呢，這個中心呢可以整合一啲數據，大概知道喺嗰區或者嗰啲設施究竟係一個咩租金呢，俾呢個租户做參考呢，其實都會幫到呢啲租户啦。實際上呢，以前我哋有一啲嘅我哋非政府機構呢，喺一個好細嘅範圍裏面呢，係曾經做過類似嘅工作嘅。我哋覺得呢啲嘢呢，其實應該可以係，如果政府去做啲話呢，有多啲數據呢，實際上真係幫到租户咁樣。 好啊，多謝曬你黃建偉，傾到呢一度啊。黃建偉係社聯嘅業務總監。 佢保护生命， 大家都应该尊重生命， 关怀相困， 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维护尊严。 Every human being is equal。 佢哋系香港人道年奖嘅得奖者。 今年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1已经接受提名， 请即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提名你身边嘅无名英雄。 截止日期7月9号。 暗处有光，传达有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陸宇光又轉一轉啦，我哋講一講咧，就係喺學校接種疫苗咧，同埋要求啲教職員咧做一個全面檢測嘅一啲嘅安排啦，有一啲嘅新嘅發展喎。 是啊，因为都讲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呢都系接受一啲嘅访问啦，咁都表示话就系、是、考虑緊呢，就系嚟緊嘅方向系教职员系咪应该呢就系、是、打针啦，又或者呢如果唔能够打针嘅话呢，就系咪应该要接受一个恒常嘅检测啊，咁呢个系佢哋教育局呢就考虑緊嘅啲方向，细节呢就待定。 咁当然呢就系教育局呢都一路鼓励呢啲教师去接种疫苗嘅，咁其实之前呢亦都有一个嘅数字，根據立法會的文件，教育局在2021年的5月初向全港的學校收集相關的資料，就是說根據全港大約2000多間學校，包括幼稚園、中小學提交的資料，學校教職員的整體接種率就當時是大概是 10%。這個就是講緊即係五月嘅時候佢哋所攞嘅資料啦。咁當然即係經過暑假，其實個接種率會唔會提升咗咧？呢、這個就未知啦。咁但係由於即係中學嗰方面咧，特別係講緊中學啦，因為而家12歲以上嘅人士咧都可以接種疫苗啊嘛。咁一路以嚟咧，專家或者政府嘅説法咧就係話，如果個整體接種率咧達到7-8%咧，學校嘅活動可以容許更大嘅彈性，譬如中學咁樣係唔係可以翻埋晏晝嘅課堂，而唔係淨係翻半日咧，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就话即系考虑系咪向一啲可能佢因为种种原因而唔能够接种疫苗嘅教职员咧，就系系咪请佢哋做一啲恒常嘅检测，令到学校嘅教学咧唔会因为佢唔能够接种疫苗而受到影响嘅。电话号码18-7231，你点睇呢个问题咧？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中学校长赖炳华，赖炳华校长你好。 赖校长你好， 你好啊，燕平同埋宇光， 你好， 你好， 你好。 对于局长嗰个讲法，就系话咧，系教职员可能一系打针，一系咧就做一个嘅强制嘅恒常检测，你点睇呢个建议？ 我谂佢意思系咁嘅，我谂一般教育界咧，我哋都有一个共识啦，同人都明白咧，将疫苗打落身体里边咧，即就算普通嘅流感咧，都有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如果的而且确有部分嘅教师可能佢健康啊、三高等等嘅嘢咧，佢觉得自己身体唔适合打疫苗咧，呢个都系会发生嘅。我个人嚟讲咧，我就系非常之支持咧，就如果能够适合打针嘅老师可以尽量利用暑假嘅时间冇咁忙去打针啦。如果因为佢有健康嘅考虑，觉得自己未适合打针住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考虑下咧，定期咧去做一啲咁样嘅检测。咁样其实咧，唔好讲服唔服课咧，其实对佢自己个人嘅健康保障啦，佢屋企人嘅健康保障咧，都系好嘅。 但系如果当你讲紧做自愿检测咧，同埋做一啲强制性嘅恒常检测咧，呢个又可能系两个概念。特别系当你做一啲强制性嘅恒常检测嘅时候咧，我哋过往就见到有一啲嘅人士就讲话，譬如佢哋攞樽系咪真系咁方便咧？咁喺成个流程上面系咪可以改善到咧？因为可能佢哋有各种嘅考虑，即系冇去接种到疫苗啦，即系有唔同嘅原因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要求佢哋接受强制检测嘅时候，相对个资 援就应该要比而家更加丰富一啲嘅咯，系咪咧？ 完全同意啊！我哋学校就做过咧，就系、是、因应阿燕平头先提嗰个问题咧，其实老师好多时候佢哋工作都太忙，因为佢好早起身就要翻学啊。是咪啊？咁所以咧，佢可能攞樽嗰度真係有啲困難嘅。咁其實而家好多學校都同我哋曾經咁樣做過，就學校咧去安排咧攞定曬啲樽俾老師。咁然後老師翻嚟咪攞到個樽，跟住第二日咪攞翻去驗咪得咯。咁其實呢個做法咧，的而且確，如果能夠政府俾多啲配套俾我哋，梗係最好啦。但我覺得而家大部分中我嚟講，都做得到。譬如我舉個例，我哋而家驗一個。老師咧大概係110蚊至140蚊到一個到啦，咁就我完全唔使老師麻煩周圍走，翻到嚟學校我一特定嘅房間 collect 咗啲咁嘅樽，第二朝攞翻翻嚟俾我哋咧，咁就報翻俾佢就可以嘅。咁呢種嘅做法咧，我相信會對老師係會方便一啲咯。 校长，我见到呢亦都有一啲嘅教育界人士，佢哋又认为呢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同样都有可能呢患上呢、這个即係受到新冠病毒嘅感染啦。咁而家学生佢接种伏必泰疫苗嘅年龄呢就係12岁或以上啦。咁但係总有啲人呢係唔接种㗎嘛。咁如果啲学生係冇接种，但係佢哋又唔需要去做检测，但係如果老师去接种唔去接种，而老师又会接受一个强制检测，係咪有一个唔公平嘅情况？ 燕平啊，我想我哋想睇呢个问题咧，我哋个聚焦点唔喺公平唔公平嗰度。首先系我哋全部细路仔同埋老师嘅健康嗰度。首先一间学校嗰个存在嘅最基本意义系乜咧？就系、是、让啲小朋友健康嘅成长，为将来成人嘅生活作最好嘅准备。冇咗健康嘅话，就乜嘢都冇。首先，我觉得细路仔而家12岁能够可以打疫苗嘅，而通常细路仔打疫苗睇暂时嚟讲进行都系唔错。我觉得细路仔同大人一样，总有啲细路仔咧佢系唔适合打疫苗嘅，有各种嘅病痛嘅原因。同样，我哋应该安排翻俾一个嘅定期检测佢，我唔用强制量值，定期检测。一定期检测做咗之后咧，对屋企人同样都系对学校都系好。我相信好极少量嘅学生。或者老師是又不能夠打疫苗又不能夠檢測，但這個相信是極少有。但我覺得如果老師和學生大家都有疫苗方便打就去打，如果覺得他真的健康考慮不方便打，他就進行一個定期的檢測，而政府又願意在資源上配合學校的話，我覺得是可以。而事實上學校呢，我也有信心是做到的。唯一的困難就是說可能我定期每兩禮拜做一次咧，頭先講過啦，大概110蚊、140蚊呢一個咁樣嘅水平嘅使費咧，其實政府願唔願意咧係支持我哋學校做呢樣嘢啫，行動咧即係真係去 administer 呢件事情咧，基本上冇問題，我哋學校做過。 隨住咧就係伏必泰疫苗個接種年齡門檻咧就降到去12歲啦，咁其實政府都俾咗唔同嘅方法咧，讓學生學校咧去到去叫籌聚集 啦，係啦， 方便啲學生或同埋師生咧去到做檢測嘅，包括係安排一啲嘅外展接種服務啦，或者係接送啲師生咧去到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就打針嘅。咁其實而家過咗一段時間啦，譬如你哋學校或者其他學校嗰啲嘅接種嘅情況係點咧？是不是真的有安排啲师生咧做啲咁样嘅集体嘅一啲接种咧？ 系啊，宇光，你问呢个问题就正正问着嗰个样处。以我哋学校为例咧，其实我哋咧其实就已经喺一大家知道六月嘅中下旬就系呢个嘅学年尾嘅期考啦。咁其实我哋学校咧就已经喺学期期考嘅时候就已经出咗通告，解释咩叫疫苗注种、注射同埋疫苗有几多种。咁跟住我哋好快脆咧，上个礼拜29号咧，我哋就已经咧系储够人，就联络呢一个教育局，我哋可唔可以安排呢一个注射？我啲老师好好啊，一早定咗咧，就原本呢个礼拜7月6号，即系听日咧，原本就听日咧就去做呢个注射。而7月7号咧，已经完全定好晒咧，就系啲市嘅活动最少冇乜活动，就等啲老师打针嘅。就唔使翻學，我休息啦。而家同學仔打針，佢想要休息，亦都可以休息。但係個問題嚟啦，到我哋聯絡呢個教育局嘅時候咧，教育局就佢其實教育局嘅朋友做好多嘢㗎啦，其實都唔關教育局事。不過佢就你要15日之前 跟住你聽到政府講，哎呀，原來咧佢要由於呢個復必泰嘅疫苗咧，需要好重嘅雪櫃啊，要運載等等去到學校等等嘅，所以需要十月工作先。但大家諗一諗，喺你學校前線裏邊，其實呢個幾月都係老師最忙嘅時候，考完試改卷、入分、準備成績表、準備試下活動、準備期考，你仲要十月工作添，其實我哋好難做得到咯，係咪啊？其實我會覺得呢件事就正正點話聞著養住，其實係如果能夠政府咧，佢當日宣布係歡迎學校係去呢一個嘅去學校接種疫苗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做得主動少少，係唔應該呢個 moment 先同我哋講，哎呀個雪櫃好重嘅，要搬嚟搬去，所以你真係夠300個人先至嚟。我甚至聽嗰個信息，我希望係假嘅。我希望是假的。他们跟我们学校的人说的话，那这299个呢都不得的，你不够300个。他如果这个真的有某个官员真的这样跟公众人士这样说的话，恕我说是令我们失望。为什么？其实300个是一个参考数字呢，一间学校有250个，一间学校有301个，其实都啱个 range。其实会不会是教育局当他行，不是教育局，当政府都行出来啊，我哋推展呢个学校嘅疫苗接种计划嘅时候，佢未计清楚自己拥有嘅 resource 嘅资源够唔够？第一点，咁佢都冇好清楚确保佢中前线嘅员嘅同事嘅同工够唔够去回应呢样嘢咧？仲有第三样嘢，其实可以做。其实，教育局嘅朋友好主动。譬如我哋學校為例，一間有兩間中學，隔兩間中學行過嚟就已經係噶啦。咁你咪應該由由政府幫手協調，不如你三間中學一齊，你四間中學一齊。我相信兩位主持人都知道，香港好多所謂 明白 校村啫嘛， 夾埋咁咪可以方便咯，大家係咯。係 啊，所以起碼我都係希望透過你節目呢個平台，呼籲下政府嘅同工咧， 要處理呢個問題啦。